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人权、法治跟民主之间的关联性。那三者之间呢，其实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很多人会搞不太清楚。有些人甚至会混为一谈，认为民主呢就可以保障人权，或民主呢就可以处理一些相关的事情，或者民主必定就是含有法治的元素。那法治呢，必定会跟民主产生关联，或法治必定可以保障人权。那人权的话呢，必定会跟法治跟民主产生关联性。没错，他们会产生关联性，没有错。但是并没有所谓，你在这三方关系里面，并没有所谓有了 A 就可以同时获得 B 跟 C 的一个状况。我们在那先讲一下基本定义好了。人权的话，就是基本定义来讲，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对于政府的权力进行质疑，对于政府的权力与质疑进行限制与批判的一个东西，叫做人权。那法治的话，我们能指比较狭义的东西，是指的是依法行政，就是国家呢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必须要依照法律来进行，但是它也只要依照法律来进行就对了。那这个法律是什么呢？不重要，我们不会去审查相关的东西。这是所谓形式上的法治，那还有所谓实质上的法治。但实质上的法治其实很多时候就会把人权的概念纳进去了。所以我们这边提到的是比较纯粹的法治，就是提到所谓形式上比较狭义的法治的部分。那再来第三个是民主。民主在这边，其实大家对民主都有很多很美好的想象哦。那不得不说，这些想象有时候来自于美国或者是其他民主国家的推波助澜，然后民主外送的时候他们所产生的一套说辞。但是其实最简单的民主就是一个替换统治者的方式，这个人做不好就用投票让他下台，或这个人做得好就用投票让他上台。用投票的方式，其实才是民主最重要的核心哦。好，那讲完基本定义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三者之间的关系了。好，法治跟人权。人权对法治来讲呢，人权保障它其实是对于法治的填充。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法治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其实就是依法行政而已。但是依什么法呢？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它就很像是游戏规则一样哦。大家知道的事情就是游戏规则这件事情呢，规则本身并不会对游戏的内容产生任何实质的判断。规则就是规则，它主要着重在于是时效性的部分。这个所谓的法实证主义的一个内容，就是规则就是信贷法证主义的内容，就是规则就是规则，然后你呢要用的时候呢，它才会产生效力。但是本质上来讲，规则本身并不预设任何的事情。就像篮球规则，它并不会预设说场上只能有一颗球，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场上只有一颗球才把它写进规则里面。虽然这两个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哦，但是主要来讲是单向性的，就是我们要先有规则的内涵，我们再透过规则去把它实现。所以这就是对人权跟法治的一个关联性。我们先有人权的内涵，然后我们再透过法治呢，将它写成法律，把原本抽象的人权保护观点写成法律，然后呢把它放进去法治的规则里面，进而用规则的方式去实现人权的发展。那也因此呢，我们看到法治对人权的关联性呢，是法治呢，它其实就是人权的具体展现。没有了法治的协助，人权呢，它只会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但是要让法治让它规则成为一个重要的规则，并且具体化成一个具有实际效力的规则的时候，它才能够产生人权真正想要保障的力量的所在。所以法治呢，它是人权的具体展现，也是保障的力量所在。这是法治跟人权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再来讲到的是法治跟民主之间的关联性。法治呢，固然可以保障民主啦，就是但是呢，它也存在着冲突性。譬如说，秦始皇的时代，他们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法治来进行的，他们的确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为什么？因为秦始皇本身就是立法者，所以就是秦始皇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所以他们本质上来讲，在法治的定义里面，以依法行政的概念来说，他们就是依法行政啊。但是因为我们不去判断这个法的好处或坏处，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形式完全符合形式上法治，但是在实质面来讲，在实质面的民主跟人权保障上来讲一塌糊涂的一个状态。那同时，希特勒的威玛共和，就是二战时期的时候屠杀掉很多犹太人的威玛共和的时候，法治跟民主其实本质上来讲也是差不多的状况。就是当时的民主呢，其实受到了法治的侵害，然后当时的希特勒甚至通过了很多的一个方式来限制。那其实最简单的，回到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动员勘乱临时条款，它其实本质上来讲限制了人民表达论述以及投票，还有政治权，行使政治与自由权利的声音。但是它本质上来讲是完全合法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法治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符合法律依法治国的一个状态。所以法治呢，固然可以保障民主，但是这是在民主的概念被写进去法治的状态下。当两者并没有任何相容性的时候呢，它其实就会存在一个潜在的冲突性，甚至造成完全的一个对立。 那同时呢，民主对法治的影响其实差不多来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民主呢，它是可以填充法治的一个框架，它成为可以成为法治在实体判断上来讲所采取的一个所依循的一个标准。但是在绝对民主上来讲，亦会伤害法治啊。譬如说，像是对于死刑犯的议题来讲，法律上其实有蛮多的规定是要求死刑判在判死刑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量刑的标准的。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到绝对民主下的情况下来看的话，你会发觉说，其实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投票要让人死掉这样子。所以它绝对民主其实亦会伤害法治，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证成。对，那这大概就是法治跟民主之间的关系。最后，人权跟民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从人权对民主的影响来看，就是保障人权呢，它固然是一个民主的目的啦，就是实施民主的确跟保障人权会有相关性，但是并不表示说民主之内一定会保障人权。大家对于民主的一个太美好的想象，就是因为很多的民主国家都是保障人权的，所以感觉像民主跟人权好像是一个副产品之间的关系，就是你有了民主就可以得到人权，买一送一的概念。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应该是说姆宁说民主，可是在民主的社会当中，其实更有可能人权受到侵犯，因为大家不一定会去 care 别人的人权。对于少数族群，对于社会上的弱势来说，他们人权、他们的权利经常是常会忽视掉的。而他们在民主的投票过程当中，也往往处于劣势。譬如说，像是瑞士好了，他在前几年的时候曾通过一项令人沸沸扬扬、令人感觉到不太舒服的一个法案。他就是说，在当时因为穆斯林，因为那个查理 Hebdo 就是查理杂志的攻击事件，然后在欧洲普遍都受到蛮多的歧视跟敌视的。那当时瑞士呢，他们其实都通过全国性的公投通过了一项法案，就是他们要移除国内所有的清真寺。然后这基本上来讲，其实这就是对于当地国内穆斯林的宗教权的一个侵害。但是因为当时穆斯林社群在瑞士的声音实在太小，而且加上当时的欧洲社会其实对穆斯林充满歧视，所以这个法案其实就这样通过了。所以说，人权跟民主其实都会跟，就是它人权跟民主并不是一定可以产生类似副产品之间的关系，它有时候其实会是相对性的，甚至会产生冲突，而且极大极大的冲突的一个状态。刚刚用劣势的例子下，想告诉大家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民主对人权的影响呢？我们知道是成熟的民主，譬如像是美国，它已经发展出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政府组织，那它当然就可以实现人权的思想，它当然就可以实现，譬如说像是权利法案，它其实就是可以实现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修正案里面提到的权利法案，它其实就是可以实现人权的思想。但是我刚刚提到了，我刚刚也用瑞士的例子告诉你说，就是民主它其实也会伤害人权，如果这个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的情况下，那对，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就是人权跟民主之间的关联性。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结论吼。结论的话就是，这三方其实应该是一个彼此拉扯、互相制衡的一个关系。那最常发生的冲突其实来自于民主跟人权的冲突，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最后一个部分。那这样的话，民主跟人权的冲突最主要的是来自于民主代表的代议士所制定的法律呢，它其实有的时候会跟宪法所欲表彰的人权产生冲突。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其实蛮多的宪法在美国的宪法之后呢，都跟着权利法案的脚步呢去制定一些相关的人权标准，然后甚至有些国家会用修宪的方式逐步的增加这个宪法对于人权保障的密度。那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因为民主的代表，民主选出来的，透过民主制度所选出来的这些代议士，这些国会议员、国会立法委员，还有国会议员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议员呢，他们在制定法律上来讲，可能不会影响考虑到人权的保障，他们不会把人权的保障当成第一优先，而是会把解决他们那个法案想要解决的问题当做第一优先，也因此常常会发生有潜在或者是很明显冲突的状况。那到最后呢，通常的结果都是来自于视线由法律人、大法官呢、法治的角色呢去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冲突，透过视线的方式呢去判断说人权跟法律，或者是人权跟民主两者之间背后我们究竟要以谁为依归。那在这边的话，其实可以请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大法官他是具有民意基础的吗？因为你要知道的是，台湾跟美国，台湾或美国各国选出大法官的方式多半都是由元首或者是最高领导人提名大法官，然后再经过国会去通过，所以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具有直接民意基础，我们不能透过选举去选出大法官，而且我们甚至不能够任意的去更换，因为很多大法官，很多国家大法官其实是终身职的，像台湾比较特别，台湾是八年，台湾是做八年，但是像美国大法官是终身职，也就是说到死之前或到退休之前，你都不能够去罢免他，或者是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基本上他就在那里了，然后他只要被选上，他就拥有那个位置，而且是直到永远，对，在他死之前了。对，那所以 这样子的大法官的位置是具有民意基础的吗？他为什么有正当性可以去解释或者甚至是去检验人权跟法律之间的冲突呢？那真的话也有所谓的抗多数困境，也就是说大法官其实是少数人，美国大法官只有九个人而已，台湾大法官比较多，十五个人，但是十五个人再上2300万的这样选票，也没有那么多，可能1500万张选票所选出来的总统或选出来的立法委员，这样子的抗多数困境到底要如何解决呢？那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有蛮多的宪法学者或公法领域的学者都提出相关的论述。那目前来讲比较主流的论述就是指说，第一个是大法官他其实扮演的是民主的安全缰绳，或者是所谓的保险丝。因为民主当民主在发生像我刚刚提到的瑞士这样子公投案去公投出一个严重侵害到宗教权利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他呢其实就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去调和这样子民主失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那也因此避免了民主失控，然后逐渐上人民失去信任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对于大法官有没有民意基础这样的概念呢？基本上来讲，有很多人认为说，因为大法官的形成过程当中，本质上就已经受到民意的检验了。但这个民意的检验，并不是来自于直接的检验，而是来自于间接的检验。我们透过民主所选出来的首相或者是总统，然后民主所产生出来，民主制度下所产生出来的国会议员去进行核定。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已经虽然它是一个间接的民意基础，但是它其实已经透过了两关甚至三关以上的一个检验方式，也因此呢，大法官它其实是具有间接的民意基础的。所以说，这是目前主流的法学界会想要去解释为什么大法官会具有抗多数决困境的一个状况。那以上的话就是关于人权、民主还有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好，结束了。